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 想你去看一看月亮的

杨乃文的《我给的爱》，谭咏麟的《听了一夜的雨》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

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楼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老唱片是一份特殊的备忘录，它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。旧单车老情歌正在播出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是齐秦的痛并快乐着，关淑怡的听风的歌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恨极深爱，爱极又伤痕，爱从哭得嘴边里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恨极深爱，爱极又深恨，爱从已经过去

我跟着和声疯